问题来了啊！就最近这几年吧，因为经济不景，整个全球经济不景气之后呢，嗯，以前那种好像你看我们北京奥运会申办的，就觉得哇，我们北京可以申办奥运会，好傲娇啊，是吧？就申办奥运会意味着你有魅力，这个城市有魅力，有声望，对不对？所以各个城市都争先恐后的去申办奥运会。但是我跟你说，现在这种情况不会出现了。比如说这个因为担心这个花费太多，罗马在周二的时候退出了申办2024年奥运会，成为第一个退出申办奥运会的城市。那德国汉堡呢也退出了申办2024年的奥运会，因为汉堡的居民在这个举行了一次公投，就否决了他们要申办。为什么呢？因为报道当中说这个汉堡的居民认为申办一次就办一次奥运会啊要耗资112亿欧元，太浪费了。那另外呢，2013年的时候，慕尼黑的市民也公投否决了申办2022年的冬季奥运会。所以现在这个奥运会真的是不吃香了哈，除了有些人不申办，甚至还有一些办了之后后悔的，比如说蒙特利尔。蒙特利尔在主办的是1976年的奥运会啊，但是呢他当时申办之前呢，蒙特利尔的市长就说了，我们不就举办一个奥运会嘛，会不会比养一个孩子花费更多呢？就觉得花费应该小，但是他错了。因为这个管理不善，总成本的超支啊，给这个城市办完奥运会之后留下了15亿美元的债务，直到2006年这个债务才还清，你知道吗？所以蒙特利尔呢，当时一个主体育馆叫做 Big O， 就是 A B C D F F G 那个 O 啊，但是最后被称为 The Big O， 就是欠人钱那个 O。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在2024年的申请办2024年奥运会的城市现在只剩下了三个，就是布达佩斯、巴黎和洛杉矶，而主竞争的就是巴黎和洛杉矶。现在最新的消息出来了啊，说呢这个有报道说，为了解决巴黎和洛杉矶这两大城市同时竞争2024年奥运会的竞争难题，国际奥组委呢准备啊说，这个巴黎啊，这个洛杉矶啊，要不然这样，就是我们把2024年，比如说洛杉矶，你今年得到了2024年的奥运会主办权，那巴黎你就可以主办2028年的，好不好？但问题是啊，现在巴黎的负责人就说了，我们申请的是2024年的，我们没有理由去谈论2028年，好吗？我们对2028年没有任何准备计划，项目也没有任何提议，我们要办就办2024年的。然后洛杉矶的申奥委的也声明说，我们洛杉矶现在才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关键时刻举办奥运的适合的城市，我们洛杉矶只申办2024年的，别跟我说2028年。这是两大竞争对手都不考虑四年之后，只想申办2024年。所以有的运动员呢就担心地说，哇，照这个路子跑下去，四年之后要是没有城市再申办奥运会了怎么办啊？另外一个声音说，更担心地说，那我的兴奋剂卖给谁啊？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看出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为了你。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因为与你存在，我爱的人 继续收听雷人秀， 雷人秀就来陪着你一路上聊一聊，优质的学校怎么上？这是北京的消息啊，说北京现在计划扩大优质的教学资源。你知道现在什么学区房啊，不都是为了要更争取为孩子争取更多的优质的资源嘛？是不是？现在这个就是一个资源分配。那北京呢，为了这个资源更加广泛，能够汇集更多的人哈，北京将新建更多的优质学校，确保更多的孩子可以接受到高标准的教育哈。那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呢发布了一个声明，说在西城、东城、海淀、朝阳、石景山、丰台这六个人口比较密度比较大的地方呢，至少有三座普通的这种学校，或者是你知道升学率不那么高的学校，将会跟这些优质的学校合并。那另外呢，两三年内北京市教委说将会在北京新增25所优质的学校，那每一个城区那个升学率不太高的学校都可以跟这些优质的学校进行联盟进行合并。另外呢，北京也会启动对北京近郊啊或者是远郊区至少15所升学率不高的学校的帮扶哈。另外呢还说了，说这个中小学不可以跟这个房地产商来合作办学。同时呢，没有经过北京市教委的同意啊，学校也不可以在北京之外的地方办学。不过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北京当地的一些家长当然特别开心了啊，一个北京不那么升学率不那么高升学率很低的学校可以跟优质的学校合并。哎，听说这个消息之后哈，北京一个妈妈开心地说，太棒了，我们家孩子终于可以上好学校了。另一个妈妈问她说，真的啊，你家孩子可以上好学校啦？哪个班啊？是好学校当中的好班，还是好学校当中的 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遗忘？ 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完成，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再给一个梦醒时分，有些事情你现在不疑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 有雪梨陪着你，之前跟你分享过哈，这个比尔盖茨在北京大学做了个演讲，顺道见了一趟奶茶妹妹，是吧？霍金呢，现在在香港的科学园演讲。你知道这些，什么北京大学呀、啊，这个霍金啊，香港科学园啊，这说明什么嘛？这说明了我们科学科技真的是第一生产力呀、啊！我政治学得好啊。那最近呢，有一个国际会计公司叫毕马威，非常牛的一个公司哈，发了一份调查报告，其中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在科技方面，我们中国上海将会成为新的硅谷。哎，这个调查好像很久很久以前我们都预言了，我们都认为，我们要建设第二硅谷、第三硅谷、第四硅谷，是吧？结果呢？但是这个调查呢是实实在在的一份调查。首先呢，硅谷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个地方，美国的苹果、谷歌、脸书还有很多不少的美国高科技公司的大本营都在硅谷这个地方。但是呢 43% 的全球受访者都认为未来四年之内，这个全球的科技创新中心就有可能从硅谷转移走，转到哪儿呢？那其中 26% 的受访者都说上海会代替硅谷，成为新的硅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上海的浦东啊，有大量的高科技园林哈。我觉得不仅上海，哪个城市没有高科技园林？那这个调查就说上海在未来的四年之内哈，将会挑战硅谷的头号城市，就是它。除了上海呢，包括纽约、东京、北京、伦敦都有可能成为新硅谷。但是我觉得啊，我们国内对于科技这一块真的很重视。我不知道这个上海能不能代替硅谷，但是我敢预言，中美如果对比的话，首先现在哈，我们中国在科技方面投资的钱一定比美国多。那在未来呢，我们中国科技专业毕业的博士生一定比美国多。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在对比这条路上，我们一直走的是以量取胜。 YCX450 for Hong Kong is now boarding. We下不在家，请在鼻音之后留言。拜拜。 热烈庆祝首期惠州旅游看房团以五套成交的优异成绩凯旋而归。第二期惠州旅游看房团即日起接受咨询报名，报名专线13715369956。惠州，深圳都建战略首站城市，深管会一小时生活圈。深惠地铁14号线2017年开工建设，从惠州南站半小时直达深圳，北有京津冀一体化，南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机遇就在眼前。惠州集山泉湖海岛为一体，半城山水半城湖，四季温暖如春，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幸福宜居城市。惠州楼盘拔地而起，多家知名地产品牌强势入驻。如果你想宜居创业，如果你想颐养天年，如果你想孩子畅快呼吸自由成长，那就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报名吧。看美景，吃美食，享受碧海蓝天。惠州旅游看房团报名专线13715369956，13715369956。三天两宿，往返双飞，购房报销交通住宿费用。手机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我们带您幸福出发。 三河珠宝城，鸳鸯金楼，一元黄浦洲，震撼来袭。 4月8日至16日，黄金兑换，一克仅需1元钱，买钻石即享折上折。鸳鸯金楼黄金，一次购买，永久流行。 老朋友喊你来约会了 ！FM 1033春季车展再度携好礼来袭，汇聚波士智达奔驰、飓风红迪、一汽大众、燕郊颐和雪佛兰、燕郊颐和别克、燕郊广汽本田、北京福田家图汽车大厂长江店、三河汇丰长城哈弗店、七家汽车品牌，来一个地方见7个老朋友，现场购车还能抽奖，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4月22日至23日。燕郊新乐汇广场 FM 1033春季车展与你不见不散。 美在人情，美在生活，正是成功最美的生活。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另外一个分享的事是，你喜欢过节吗？有没有觉得现在过节都一样了，是吧？我最新的《中国青年报》的调查哈，说超过60%的人都得了过节疲劳。很多人对于过节就是疯狂的购物嘛，是吧？然后聚餐啊，发发红包啊，他很多人就觉得这种形式已经很厌烦了。大部分人的套路呢，就是，去商场里跟朋友聚个会，大 shopping 一下呀，然后就常见的。那在2003名受访者当中，63%的人都说我这都有过节疲劳了，64%的人都说，哎呀，我都不想这么过了过节，我都希望能够安排一些更加令人轻松的聚会，能够在繁忙的假期之后还有一点休息的时间。那你有没有觉得过节会让人很疲劳呢？我真心有这种感觉，过节太滴滴累了。真的是各种人情往来，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是谁给我灌输的哈，这种我以前不是这样的，那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什么过节还搞人情往来，从来没有这种想法这种意识。然后偶然之间好像谁就跟我说了一嘴吧，就说，哎呀，雪雷呀，你这个长大了呀，过节你要知道就去走动走动呀。然后我就开始觉得，哇，这人情往来过节对我来说太累了，你知道吗？你懂吗？这种过节往来人情往来的累，知道吗？特别是春节呀中秋节的时候跑到别人家收礼的这种累，你能懂吗？你懂吗？呀，好累呀。 过去没有开始，未来没有终点，这是希望的旅程。是谁在风中奔跑，自由穿行，梦想向着幸福的远方。世界像无尽的画卷，一切像美丽的诗篇。如清风自在的旅行，越过这辽阔的原野，越过夕阳的远山，在无限宽广世界自在奔跑。在蓝色天空下面，鲜花在风里摇曳，这是无忧的旅程。是谁在风中奔跑，自由穿行，梦想向着幸福的远方。世界像无尽的画卷，一切像美丽的诗篇。如清风自在的旅行，越过这辽阔的原野，越过夕阳里的眼神，在无限宽广世界自在奔跑。 说学生会纪检，纪检部，哇，听着好厉害的感觉。我天天就是扒人家教室后，后门啊，鸡贼的点人数。现在想想，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那样认真。哇，这又不给奖金是吧？呵呵。 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看黑夜天空，想起你的手，吃过的那个星球，泪已不长流，因为已接受你是快乐的。不幸福的人到现在还很多，至少你不是其中一个，在我退出我爱你那么多，所以那么痛，当我发现我挡在你阻碍的途中，我爱你那么多，爱得那么痛，每次入睡后都做了同一个梦，你转身问

人秀， 欢迎你收听1033雷人秀。 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听到亮了留言说，酒是一种交际的一种手段和增进朋友之间感情的方式，所以是吧，有没有感情，有没有就在一口酒，是吧。哎呀，很多时候是两口三口四口啊。梦入妆蝶留言说，把自己灌醉给别人机会。 所以机会千万不要放过，机会是要自己的手去抓住的。抓哪儿？ 聊一聊跟酒相关的，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我想加入到我们的听众群聊当中，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全拼 DJ 雪雷啊，你拉进去。 等待，我随时随地在等待，从你感情上的依赖。我没有任何的疑问，这是爱。我猜，你早就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从天堂掉落到深渊。

还是只寂寞的无聊消遣，香烟映着你的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 品味一零三三，一零三三。 要装修想靠谱，还想要大礼。 美的你 咋说话呢？ 我是说美的你装饰，80平米豪装工程价13万，现在只需8.88万。大自然地板 LD 瓷砖，一线大品牌，装修还送大礼包， 布置礼包、装修礼包、材料礼包，三重大礼全给你。装修好选择， 北京美得你， 燕云路理想新城对面美得你装饰，0108084-1567，8084-1567。 成就人生主角，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C 级运动轿车，全系标配九速自动变速箱，搭载梅赛德斯密互联，首付低至20%，利率低至1.99%。详询三和奔驰智达3725888。 跟你到终点。 全友家居三和店4月15到16日盛大开业，价格3年新低，打床仅需588元，购物还能抽对开门冰箱，就问还有谁？门外环众信建材城全友家居3081-369。恒业建行携手周大生、老凤祥，中国黄金同贺23岁生日盛会全场，金镶和田玉福袋原价880，现价88，旧黄金零元升级59黄金，梦之源黄金限时享，低到想不到，买珠宝享5折，再送小米平衡车，详询4008005620。 生活与梦想手心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radio。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好，依然是聊一聊关于酒有关的事情。小小姐姐留言说，小大学时期每次喝酒都很爽，经常说喝完这一杯再来一杯啊，现在找不到那种感觉啦，现在的感觉是喝完这一杯再来一瓶儿。听个文字留言说，有一次出差，有一位年长的领导敬我酒，用饭碗是直接干了，我怎么推脱都推脱不行，他说没事你慢慢喝是吧，喝完我再坐下，然后我最后哇哇大哭跑厕所去了，然后出来发现领导在厕所门口等你，对不对？ 我为你付出所有的，我的担心，我的甜蜜，我的呼吸，你的笑绝对的神奇，你的哭绝对的可惜，因为你让我明白生命的真谛，可知道你的不小心会让我伤心一辈子，我是愿意为了你今生永不渝，为我你要好好自己保护自己，慢慢的学习不要更着急，一步一步走出每一个谷底，坚定不移，为我你要好好自己保重身体，在每一段的路总会一生无你，心肝宝贝不要怀疑，最爱就是你。 是你唯一，今生永不渝。为我你要好好自己保护自己，慢慢的学习，不要赶着急，一步一步走出每一个谷底，坚定不移。为我你要好好自己保重身体，在每一段的路就会一生无力。心肝宝贝，不要怀疑，最爱就是你。如果没好好的身体，你我怎能永远在一起？外面的风和雨，你不是问题。为我你要好好自己保护自己，慢慢的学习，不要赶着急，一步一步走出每一个谷底，坚定不移。为我你要好好自己保重身体，在每一段的路走回一生无力。心肝宝贝，不要怀疑，最爱的是你。 好，同时今天雷人秀和你一起聊的话题是那些关跟酒相关的事情哈，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群聊。微信公众平台上六道极深留言说，记得记忆最深的一次喝酒，第一次去看老丈人，然后呢加上大舅子，我们三个人喝了四瓶半的白酒，两件啤酒，断片了。然后丈母娘后来对我说，你爸呀拍着你的肩膀说，兄弟你要看起我这丫头，你一定把她带走。然后他说，我就拍着胸脯说，大哥你放心，这丫头虽然个子矮了点，胸小了点，但是长得不丑，眼睛漂亮，我娶了。哎呀，你们这幸亏断片了，不然以后如何面对呢？ 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现在这一种心情，我想要唱给你听。看着窗外的小星星，心里想着我的秘密，算不算爱我不太确定，我只知道我在想你。

眼睛乐园说，喝的最爽的就是在部队用盆喝啤酒，洗脚盆呢。 我站在十字路口不知去向，像一个孩子等待谁的原谅，幻想大街上有张床，什么都不想，睡到天亮。这世界摊开一张繁密的网，有多少流言蜚语把我捆绑，反正穿不破冷围墙，索性关起窗遮挡阳光。我没理想的那么坚强，总有些重量无法抵挡，我会在深夜默默脱下体装，数着镜子里遍体鳞伤。我没你想的那么坚强，不是也想到你放多藏，不想人看见泪水红了眼眶，把墨镜戴上假装不痒。我翻来覆去无法进入和昨天的自己纠缠对抗，我有些累了想投降，压力这阵却不能讲。我没你想的那么坚强，有时我也对自己说谎，我想不在乎那些想象，我问心无愧又能怎样。我没你想的那么坚强，不是也想找你放多藏，怀疑的目光想到穿透心脏，只能一个人默默担当。有时我也对自己说谎，多想不在乎那些恶言相向，我问心无愧又能怎样。我没你想的那么坚强，有时也想找你放过藏，怀疑的目光想到穿透心脏，只能一个人默默担当，却无力反抗。 说你要离开我，请晨曦点来告诉我，不要偷偷摸摸地走，像上次一样的难免。如果说你真的要走，把我的唱片还给我，在你身上也没有用，我可以还给我妈妈。什么天长地久，只是随便说说，你爱我哪一点，你也说不出口。你认识了帅哥，就把我丢给他，天气热的夏天，心想寒冷冬夜，想要买酒来浇又愁，却懒懒不想出去走，想要来一包亲手烟，发现我未满十八岁。 河北食材快餐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0日，二等号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 热烈庆祝首期惠州旅游看房团以5套成交的优异成绩凯旋而归。第二期惠州旅游看房团即日起接受咨询报名，报名专线13715369956。惠州，深圳东进战略首站城市，深管会一小时生活圈。深惠地铁14号线2017年开工建设，从惠州南站半小时直达深圳，北有京津冀一体化，南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机遇就在眼前。惠州集山泉湖海岛为一体，

留在片刻伤口，赶走失落。那道伤口抵过绝望苦痛，闭上眼睛，我祈祷绿光降落，那是你给我的承诺，在雨落的天空，许下两人的梦，我才懂爱是相信的寄托，不管时间多久，都刻在我心中。